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Renegade 这是来自日本的摇滚天团 One OK Rock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根据这个日本的真人漫改电影主题曲创作的。 谢谢你的介绍。 听这首歌，你不觉得就是他们也是邀请到一个英国小伙来帮助他们一块儿的？所以你刚听这个不插电的版本，这个吉他的编排，你不觉得让你想到是另外一位歌手吗？ 有点儿。 哎，谁呢？ 开场感觉有点像 Ed Sheeran。 哎，对了，真的是啊，从四月份开始 没有通过气儿。其实刚才整个眼神全部都集中在你 面前的电脑屏幕上，就是在关注的是到底东京奥运会的赛事还剩下多少我们可以去关注的比赛项目。 嗯，对啊，稍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说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呢，中国的奥运代表团的金牌总数，包括现在的一些热门运动员的这个热搜趋势啊。今天呢也是这个难得，我觉得咱俩有3个月了吧。 啊，没错，我们的不思议组合得有将近小半年，有点夸张，哎，2-3个月没有在周末啊上线了啊。 就是咱俩应该像比如说那个 Silk Sonic 那个限定组合不定时的上线来露个脸啊。 对，他们也不是露了第二支曲目出来吗？ 对， 从第一支曲目的 Leave the Door Open， 嗯， 到现在终于是哎千呼万唤才出现的 Skate 啊， 我们也是哈，终于在这个周六的傍晚再次出现在娱乐最王牌。大家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思萌啊，在17:06，8月7号的周六跟各位问声好啊。其实今天能感觉到出门还是热一点的， 嗯， 上周六我们在节目里有预告过，因为今天是这个，就是从节气上来说是告别夏天的日子， 立秋， 对啊，而且是在今天下午的2:54就已经立秋了。 你看，你说今天下午的2:54已经立秋， 嗯， 从你的语态上会觉得这立秋立的还挺早的，但实际上从民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说， 嗯， 中午12点是一个分界点， 哦， 就是12点之前立秋那是早立秋， 嗯， 12点之后那是晚立秋， 哦， 晚立秋你知道怎么个说法吗？ 怎么说的？ 晚立秋热死牛， 嘿。 早立秋凉飕飕，我今天上午也是想半天那前半句想不起来， 嗯， 然后给自个儿怼了一句早立秋丢扇子，晚立秋热死牛， 丢扇子，啊， 就是早立秋凉快了嘛，就可以把扇子都撇掉， 嗯， 不用了， 哦，我以为按照你的风格就如意如意啊，你的那个东西都快拿出来了， 怎么回事？我要召唤一下葫芦娃。 白娘子传奇啊，就说回来这个立秋其实是，啊，真的是正式迎来了立秋节气了， 是，嗯， 然后呢这个在古人这种观察当中看，立秋有三候，一候是凉风起，二候白露生，三候是寒蝉鸣。 嗯，今年立秋呢是在中伏的尾巴上， 嗯， 所以前两天的时候我记得咱们在工作群里面讨论说伏天还要继续大概有10来天的时候， 没错， 好几个人表现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就可见大家都特别期待着进入到一种秋天的凉爽状态。但实际上说来晚立秋啊，秋老虎的威力还是不可小觑的， 嗯， 所以一个是伏天呢会在8月20号左右才出伏，而接下来的秋老虎呢也会让大家觉得好像从节气上来说夏天已经走远了，但实际上来说我们还是处在夏天的尾巴上。 说实话就感觉这个周末还没有上周末凉快。 你的穿着打扮从来没有让我觉得有立秋的任何感觉。 好吧，立秋一会儿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这个进入秋天之后关于吃的一些话题，啊， 对，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啊，给我打个扣个一哈，我就拍张照片拍拍思萌的穿着。 嘿，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 悄的孤单，让我快乐的不自然。离开海底的天板，也就懂得了心酸。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看海。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对我是那么那么重要。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了，我无处可逃。你的心不在，你总是想跑，我只想要 来自周迅的看海。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是这样的温度确实还是让人会觉得想就是泡在水里面多泡一会儿吧。 那我一个从小生长在海边的人，家里的老人会这么告诉我，立秋之后就尽量少下水了。 嗯啊，是吗？ 嗯，他们就会说，比如你想去海边游泳的话，如果像立秋之前，大家就会觉得没关系，你傍晚也可以去游泳。 嗯， 然后正午时分，那你要不怕晒也可以去游泳。 嗯， 但是呢，到了立秋的节气过后，水在早晚就会特别凉了。 哦， 所以就尽量的，当地人可能就不会说在傍晚啊或者一早啊去海里游泳了。 哦，那我去游泳池泡脚这个计划看来要暂时搁浅了啊。哎，你说到这儿了，真的 欢迎你去泡脚。 就是我上周刚刚还想跟各位分享我的那个游泳体验，想去游泳，但是我发现夏天，特别是暑假，对于游泳池来说不属于我们这成年人，小孩子们的天下。哎呦，那个是真热闹啊，那一个个小饺子下的啊。 所以你看，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的一个心愿还是奔向海边。 嗯，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也是因为这段时间哈，这样的一个疫情的零星的散发， 对， 有一些这个让我们觉得需要这个在严控的一些地方，所以可能建议大家无必要哈，不必要的情况下就不要离开北京了。 没错没错，我们去到一些公众场合呢，也是要做好一些个人的防护啊，戴好口罩，勤做消杀或者是勤洗手， 对， 然后做好这个自己的这个第一健康责任人嘛。 嗯， 但是说回来，海边就是，其实戴毅前段时间也是刚从海边回来， 是的， 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之后也会带来一个他的体验分享。 对，说到健康，我觉得还有一种健康方式，是大家在立秋这一天，节气这一天会特别在意的，就是贴秋膘。 哎呦， 对吧，就是是吧，健康一种是像你这种通过一些举铁呀、健身啊，达到这个身材的塑身和健康的效果。 嗯， 我们有一种健康就是吃的健康， 不就是给自己找个借口去搓一顿吗？ 所以刚才我也发了一张图哈，应我们的聊天室的朋友们的这个邀请哈，这个积极主动的 call 一，我就把我旁边这位的这个在直播间的着装拍给大家看了。我说了，作为他身旁的搭档，我决定今天不用贴秋膘了。 是为什么呢？ 这一身腱子肉， 我这肉不适合，这有点塞牙啊。刚我还问戴毅，我说你贴秋膘一边吃什么呢？他说吃烤肉。 我说我就能想到是吃烤肉，就扎扎实实的，真正吃的是肉。 哎，但是就是贴秋膘这个是不是有专门的说法？ 对对对，我也是在上直播之前的时候看了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饮食专家，人大概说了一下，贴秋膘也不能贸然的就乱贴 啊， 就是你不能太冒进啊，就你讲究的是因人而异，循序渐进，同时呢不能太过于油腻。 哦， 所以刚才思萌听完之后说，这不说了跟没说一样吗？ 就是感觉贴秋膘贴了一个寂寞啊。 对，有点贴了个寂寞的感觉 啊。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其实对于现在包括很多朋友来说，就是顶多是找一个这个很好的契机去出去聚会嘛。 对， 而且甚至包括我觉得最近有一些就是包括在奥运赛场的这些运动健儿们，真的等赛事结束之后可以回到家里面吃一些自己爱吃的东西了。 嗯， 因为在这两周的东京奥运会当中，其实看到了每一位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们通过这个拼搏金牌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这种自信和骄傲在里面。 是，我就知道杨倩肯定是要回家吃她妈妈做的大虾的。 啊，是的，石智勇这边估计也回去忙着求婚呢啊。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这边，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奖牌榜中国是暂列第一位啊，38枚金牌，然后呢奖牌总数是84枚，排在了第一位。那么同时在此刻的这个奥运的热搜趋势当中，目前热门的运动员排在第一位的是曹原，因为刚在下午2点钟结束了这个男子10米跳台跳水决赛，拿下了金牌。 对，也要向杨健表示祝贺啊，摘得了银牌。 嗯， 其实杨健，我记得当时有一段话，他说特别好，他说感觉奥运会就像自己没有见过面的一段爱情，说一定要去亲自见一见他，然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因为他可能此前的时候因为一些比赛的缘故啊，或者身体状况缘故，错过了上一届里约奥运会，所以这一次他在东京奥运会当中虽然没有能够拿下金牌，但是摘得银牌他一样值得我们去为他鼓掌，为他点赞。 没错，之后看期待一下，如果巴黎奥运会能够再看到他的话，也期待他更多的发挥啊。 是。 同时提醒大家，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呢，各位可以登录北京时间 APP 来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的活动。那么大家可以在抓住最后的时间啊，上传这个个人的运动瞬间，为中国健儿加油，有机会获得的是加油礼和你祝福我送礼，一块来助威。 好。娱乐奖牌我们正在进行当中，周末快乐，立秋快乐。同时更多互动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 谭校长谭咏麟带来的趣味人生，希望你喜欢。 哪怕会伤心失意跌倒，哪怕会沾一身粪土，跌了再起翻身当心操，趣味人生必达到。有听说不倒勇士不老，也听说身躯不会倾倒，凭着智慧转换心态，训练有数，转眼烦恼便无。凭自信，哪怕这世界是冲锋的路，处处都会有路，有与你同途。若是遇着荆棘，拦阻去路，不需慌张，其实只有幻雾。看世事，天天都是瑰宝，散发着青春，不会衰老。能做到，哪怕苦恼，转眼会有运到。在那儿和黎明前看到一线曙光，再起翻身也如何。有试过攀登高处倒数，也试过低洼中同号，跌过再翻身不要急躁，趣味人生达到。凭自信，哪怕这世界是重分的路，处处都会有路，有与你同途。若是遇着荆棘拦阻去路，不需慌张，其实只有幻雾。看世事，天天都是瑰宝，散发着青春，不会衰老。能做到，哪怕苦恼，转眼快有运到。人人凭意志，天无不可，如同球赛那如何，黎明前看到一线曙光，再起翻身也如何。不错一次，不错一次，不长一次， 回答一下聊天室里面四牌楼的留言啊，问这首歌有谭校长的吗？没错啊，他后来出了一张专辑，当中写的这个趣味人生，就会觉得他也是想回到那个少年的状态去玩一下子、啊嗯、 是是是、嗯、就是谭校长后来还跟好多华语歌坛当中他很欣赏的不管是男歌手女歌手 嗯， 都有一些合作，包括跟张学友我记得也唱了一首歌，跟陈奕迅也合作了一首歌，绝大多数是广东话歌曲， 嗯， 但听上去就觉得哎，那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他们玩音乐的，就爱音乐的这些老灵魂们、 嗯、 然后呢在一起就是开开心心唱一个卡拉 OK 一样的效果， 唱完之后也去贴个秋膘好好的大吃一顿， 哎，可能也会是这样子、啊、但你说在广东地区啊，就在香港地区他们吃什么呢？ 烧腊肠粉啊， 那天天也都吃 啊 那在这一天还要额外的贴一下吗？ 你平时烤肉吃的少吗？贴秋膘就去烤肉了。、啊、不好说啊， 为了拍照前一阵子真的是紧勒了一段时间腰带没去吃肉、 啊、怎么样，有效果吗？ 没什么效果。 还是考验这个修图师的能力是吧？ 对对对， 好吧，今天我们节目里聊聊这个贴秋膘啊、嗯、看到好多像露露四月天也说了今天也是刚刚带爸妈去贴了秋膘， 嗯， 发了图在聊天室里面，是很有意思，他是用这个就是摩天轮一样的，然后把这种所有的烤肉啊都放在上面，然后你吃哪个就转动一下那个摩天轮抱歉、 哎、 抱歉，一说贴秋膘我就嘴瓢了、 就是、对对对，一看就是今天下了节目之后肯定要好好的贴一顿， 嗯，对，哎，这个很有意思，现在好多餐厅是有这种创意在里面， 对，这些创意餐厅一个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就是它其实这样上菜的话我会比较简单， 嗯， 一下子把所有菜给你备齐了， 嗯， 就不用人工再一道一道往你这儿运了，对吧？ 比较考验体力，这上菜的活适合我去来干。 嗯， 好吧， 一饱眼福。 想看的大家可以登录聊天室里面找到娱乐最王牌、 嗯、 或者是在九七四最王牌里面和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说一说贴秋膘你最爱吃什么啊。 小闪白瑞今天是去吃了天福号的酱肘子， 嗯，哎呦 哦，好像这个在北京是有讲究的， 嗯， 很多人在这一天是要去一些老字号，然后去买一些特别好吃的肉食， 嗯嗯，就好像大家还都是这种肉食动物啊， 哎， 这个是离不开的啊。 对，贴秋膘确实就是感觉一想到贴秋膘就一定是吃的是跟肉有关的， 嗯， 但实际上来说讲究一个循序渐进啊，比如说注意润燥，因为本身进入到秋天的时候容易到天气容易干燥， 嗯， 然后身体容易比较燥一些， 没错没错， 所以如果你贸然的多吃很多特别油腻的油炸的食物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贴秋膘的方式啊。 所以就你看今天吃烤肉明天吃点油炸的，咱们先循序渐进一点嘛。 原来你是这么来理解循序渐进的、 啊、随时找到我们可以保持互动啊。在今天其实也预告一下，稍后呢会有戴毅的带来一个在海边的运动体验的分享， 嗯， 然后呢我们也会用视频或者音频的形式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呈现，同时今天还会有这个所谓的朝思暮想听奥运的环节， 嗯， 而且是有一位神秘嘉宾要出现的，哎，他曾经也在这个专辑当中出现过，为很多动漫游戏包括动漫的电影所演唱的主题曲，那么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继续来分享，继续来听歌，来自 Lambert 带来了这样的一首听上去感觉都会但是你永远跟不上的一首不得不爱。 All we need to know is I love you so much So we have to love And you name me Edison That's all I come from aboveNobody can stop and nobody can judge Only North knows we will never give up Take it to my mom and I promise she will like you Cause the spell is set the first and when you step in the room Holding tightly, darling So now we gotta start it Move your body, it's a party And now you look so charming我翻山越岭只为找到迷失的你把你装进我心里然后带你穿过荆棘你知道我有多坚定百分百的去相信你也同样认定我彼此心心相印有我陪在你身边不会感到寒冷带你离开这身边让剧情完成给你掌心的温度我就会觉得幸福我们的姻缘不需要考虑归途 Let me take my every meeting and I know what you need Show my loyalty anytime anyway you can see YouWanna light up a state I swear to father need make it I don't need any ass body Cause my heart has no vacancy I cannot imagine wanna live without you You would find everything that I told you is true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From London to New York Find a place you like And I take you to church I love you so much So we have to love And you need me at a center So I come from above Nobody can stop And nobody can judge Only North knows we will never give upSo much, so we have to love And you need me at the center So I come from above Nobody can stop

to your tight. You pull me close, I feel the heat between your thighs. You're way too young to end your life. Girl, I don't wanna be the one who feels the press. Ooh, you're like a dream. What she feels with me, she loves to be on the edge. Her fantasy is okay with me. Then suddenly, baby says, take my 来自盆栽哥，在昨天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啊 Take My Breath， 就感觉跟之前他那个 After Hours 的专辑的这个味道又不一样了， 想起了一首老歌 Take My Breath Away。 又是你们英语课上学的吗？ 没有，壮志凌云的主题歌呀。 哦， 好吧，原谅你这样的一个九零后。 那我能问一句，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是汤姆 克鲁斯？ 哎呀，我知道了，好了，你看看关注点不一样啊，但还是能找到共鸣点的。 对对，但确实盆栽哥真的是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嗯， 这个复古的这个合成器哈，真是让他用到了极致。 对， 所以也仿佛一下子有一种感觉回到了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就 disco 舞厅那种，那个球在天空中闪， 闪耀的灯球， 对， 是吧？ 闪耀的灯球，然后迷幻的舞步，然后同时呢，其实盆栽哥在此前还放出了一个一分多钟的宣传片， 嗯， 就那个宣传片也是浓浓的复古风， 嗯， 就是那种橙红色的火花，然后呢，就是扑面而来，然后伴随着日出的画面和合成器的旋律，营造出来一种特别华丽壮阔但是有点迷幻的东西。 我看到他这首单曲的那个封面其实也有那种所谓的复古霓虹的那种色彩融入进去了、 哎、是是是是是。 你刚说一关键词我觉得特别好，日出、 嗯、 就是跟他之前那个 After Hours 那种适合在深夜来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没错，他自己也其实有暗暗的就是暗喻哈，就是暗示给歌迷，就是说此前如果是一个深夜即将迎接黎明的话，那接下来就是日出黎明的时刻。 哎，我们期待吧，就是盆栽哥这边的这张单曲之后的整个全部专辑、 嗯、 也关注了一下 Billboard 的榜单当中，本周他之前的那张专辑当中的 Blinding Lights 还排在前20位， 嗯， 所以还是实力就是不容置疑的啊。 嗯， 然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听听好歌，还是说回来大家留言，刚才有朋友在问到了，芊芊问我说我在这个聊天室里面发的一张图里面喝的米酒是哪家的你们是真感兴趣，这贴球边我觉得咱能聊三个月啊，就说一下位置是在龙福大厦的底商，有人在练馆啊。 说实话也没错，就是民以食为天嘛。 对， 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光明正大的、 啊、 可以给自个儿来点吃的仪式感的日子，怎么能够错过呢？是不是？ 对啊，土豆跑步发来留言说，我上周一语成谶了。 嗯。 艾科本来是就是周日会个弹唱，但上周没唱。我说，那你下周不得准备两首歌吗？是吧？ 嗯、 要不然大家不买 账。吓跑了， 对，吓跑了，真就没来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主要是因为就是在明天就是奥运会要闭幕了。 嗯。 然后同时我们的朝思暮想聊奥运的这个环节呢，也希望有一个 happy ending， 有一个完美的收官，所以明天晚上我们可以提前预告一下， 嗯， 真的是大魔王和孤僻地的组合时间。 哎呀， 嗯， 你要说这个配合天秋彪的话题，我觉得他是大魔王 对，他是又会吃又会做。 对， 所以像我呢是只会吃，做这方面呢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有点生疏了。所以看看聊天室里面大家发的五彩斑斓的美食， 嗯， 我觉得也就这种生鱼片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这个对于贴秋膘来说它是不合格的啊。 对，就是、 一定是那种滋儿哇乱叫，那个油的那个油花的感觉才行。 是油花滋儿哇乱叫，还是你吃了之后滋儿哇乱叫、 那我也太烫嘴了，好吧。、 好了，今天我们在立秋这个节气这一天啊，星期六的傍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贴秋膘啊。如果说你是有图来馋我们的，还是说真正的哈、特别有这个贴秋膘的好的建议，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聊天室，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没错。如果说你最近还在关注东京奥运会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及时跟各位预告或者说分享更多的资讯，包括在明天我跟郭鹏也会跟各位再来回顾一下两周啊，2020东京奥运会的一些难忘的瞬间呢、包括我们的一些感受等等。那么今天朝思暮想还是会继续持续营业的，而且会有老白以及他的朋友丁克森带来的一个所谓的日本动漫的音乐情怀。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朝思暮想听奥运 ，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白。没想到今天是我吧？其实呢，奥运会已经接近尾声了，特别期盼我们的中国的奥运健儿能够凯旋而归的同时，更好的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平安归来。当然，奥运会的闭幕式也是我们特别期待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么，作为这个世界第一动漫大国来说，其实我们特别期待东京这一次奥运会的动漫的元素。早在里约奥运会开幕式的日本八分钟，当时的宣传片里面呢，就出现了游戏角色马里奥和动漫角色哆啦 A 梦的形象。可是我们非常遗憾的是啊，这一次奥运会的开幕式多少让我们有些失望，我们并没有看到期待当中奥特曼去点燃圣火的场景。当然在各国代表团入场的时候，这个国民的标牌啊，当时用到了漫画常见的对话框的形式，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不错的。除此之外真的没有太多的惊喜了，而这个遗憾会在闭幕式上被满足吗？我还记得在当时女子三人篮球项目的比赛当中啊，然后呢有 BGM 用到了灌篮高手的经典 LP 好想大声说爱你，居然是这首让我们热血沸腾的歌。说到这首歌，它真的是动漫界的神曲了，《灌篮高手》第一季动画的片头曲啊。当然这部作品我们非常熟悉的是，正是这个运动番当中的天花板之作，樱木花道永不言弃的精神也是激励了很多人，更有很多朋友是因为这部作品才喜欢上篮球这项运动。而著名的音乐人，我们的好朋友丁克森，2019年就有一张专辑翻唱了很多的动漫经典，其中就有这首歌。 朝思暮想听奥运 ，Hello， 大家好，我是创作人丁克森，在武汉问候大家。那19年的时候呢，我自己在家里陆陆续续大概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录了一张动漫歌曲的翻唱专辑，对，发到网上。那个时候呢主要是因为喜欢再一个就是觉得那些歌曲呢现在声音条件还没有说以后比方说五六十了唱不出来，所以想趁着这个年轻的时候赶快把这一些喜欢的歌去录一遍，给自己做个纪念。对，同时呢也是放到网上给大家同龄人分享一下，对，大家一起怀旧怀旧。然后这个里面呢陆陆续续的呢有更新了好像将近14-15首歌的样子吧，都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那些比较热血的动漫的主题曲或者片尾曲，比方说圣斗士北斗神拳灌篮高手等等等等。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各大音乐网站然后搜索丁克森的名字，能够找到这一张翻唱的专辑希望大家喜欢。说到关于体育动漫呢，那我最想推荐的呢大家都不陌生就是灌篮高手。这个我觉得好多70、80、90后的朋友应该都看过，对吧？特别的励志，特别热血。那今天呢也借这个机会呢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翻唱的这两首歌的片段，好吗？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主题曲好想大声说爱你， 然后第二首呢就是那个最经典的片尾曲啊，叫直到世界尽头，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抱いた帰りに僕はもう一人で投げ捨てられた空き缶のようだ高いのすべてを知り尽くすまでだ。 童年在懵懂中过去了，青春在拼搏中流逝了，我都不相信自己算是中年人了。嗯，打引号啊。很多人说什么样的人容易怀旧呢？年纪大的人容易。嗯，至少我没有这样认为。至少那些童年的声音在我心中就从来没有过时、过气和老这个说法。因为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童年，一方净土。你可以在这里避开社会复杂、繁琐、吵闹的喧嚣，无限的去幻想，所以这些声音永远都没有老，因此也没有必要去怀旧。那不管是和我同龄的朋友，还是后来新生的，但是看过这些热血动漫的小朋友们，祝大家都有一个快乐幸福的人生和一方纯洁安逸的小净土。啊，丁克森，2019年7月12号凌晨2:40，写于北京南六环某处。 そして人は答えを求め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眩しい日差しよせり走り出す街の中叩かれたいつものようにこれを君に夢中なごとにわけなんてないのにそのんでは絡むことはないいつの間にか瞳奪われて始まった視線に酔いしれ恋をしているようで踊らされてのような宝の鼓動に回る嘘はつけないいつになれば変わるこのもどかしい友情届けたい確かめたい I take you away君が過ぎ 感谢丁克森从北京南六环的某处给我们这个火速传歌啊，带来这样的一首《好想大声说爱你》。 嗯，谢谢丁克森啊，先讲述了一下他自己跟东京奥运的一些情缘。 嗯，没错啊，就是你会觉得，哎，我也在想，比如昨天我们刚结束的是 Listen to One 的飞儿乐团的这个扫楼嘛。 嗯。 啊，下一位歌手不知道丁克森考不考虑来一下啊？就是、 我们还是保留一个神秘感啊，不知道接下来会是组合，因为已经有了单个的独立的音乐人， 嗯、 然后有了乐。对， 没错 ，band， 接下来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组合或者什么样的创作音乐人会来到我们的北京乐广播？ 嗯，大家可以锁定关注一下吧。好想大声说爱你，我觉得这歌其实寓意特别好，因为呢，马上也快到七夕节了， 是 啊，大家反正脱单的呀，想表白的呀，赶紧抓紧时间准备准备东西。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正好昨天听了一首郭靖的新歌，叫《我非独自生活》，我觉得也挺好。就是现在年轻人的那个状态，就属于我可能是独居，但是我并不是让我的生活显得很无聊很无趣、我有很多可以去把我的热爱展现在其中，比如说我听歌，我做饭，我去交朋友，我去养猫养狗，就是它有很多很多让自己生活变得非常充分的方式。所以听完那首歌之后，我也觉得有启发。 我告诉你，你说 对，我有启发，就觉得到了七夕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也要关照一下那些自己的生活和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美的朋友。就是我们没有必要说，哎呀，你单身你是不是一定要找一个人跟你在一起生活，他可能正在享他最好的独身的日子。 就是我觉得你是啊，环境使然、 啊、 我跟你说一个真， 你觉得我是围墙之内的人、 哎、 是吧？ 我跟你说一真相，就是好多人的确像你说的，平时生活过得也很就是有条不紊， 对， 但是就想七夕那天找个人过，过完之后呢，回来还是一个人，还继续生活，也挺好的啊，是不是？有多少人偷偷点头的？但是其实也会发现，比如我跟身边人聊天什么的，我们好多朋友呢也会觉得说，哎，现在想找另一半的时候，不光是看重一些，比如你的性格呀、你的兴趣爱好呀等等这些， 嗯， 还有很关注一点，就关注你的声音好不好听。 啊、 好多人会说，哎，我是一个声控。他会在一些比如说一些个人的资料里面去简单介绍，我是声控，所以我很喜欢比如另一半的声音好听的话是一个加分项。 哦， 就 这也算是从其中的一个兴趣点找到跟你志同相就是志同道合也好，或者志气相同的人也、也差不多。 对，所以你看现在有些歌手就会有这种比如说男友音， 嗯， 哎，就会很走红， 哎， 很受各种各样的女孩子的喜欢和追捧。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位歌手他的作品，他本身这个歌手就是男友音的代表人物之一、 对啊，我们娱乐最王牌的什么打引号的亲儿子一直期待是吧？ 因为有一段时间他的各种翻唱真的是太频繁的出现在各档节目里面， 嗯， 因为尤其是他翻唱了张学友那首情书， 对， 真的是在某一段时间我觉得各档节目频繁出现。所以我觉得沈以诚今天他要不要拿出一点亮眼的作品才能够征服更多的听友，今天要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了 你真是啊，这个完全当自己人了啊！就是今天我们要测评的，这是他的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姊妹篇嘛，另外一张专辑《大新闻》当中的一首歌，因为他其实推出的是一个双 EP 的概念。 嗯， 之前听的，比如说像《孩子气》、像《 情书》 翻唱的这种致敬经典的，是在《旧故事》的那张专辑里面。 对，所以算是其中的一个 EP 的一部分。 嗯、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大新闻》I Am， 所以呢，算是比较对应的一些新的原创的作品。所以我们今天在一网打尽测评这张概念双 EP， 来听一听其中目前已经放出了三首歌曲啊，还有两首是待发布的状态。 嗯， 我们今天要测评的是他的一首《悠闲》，是据说和孩子气刚好对应过来的一首歌。像你说的，如何面对一个独居的生活？ 总愿意独自面对三个两个人的体会疲惫。总说你过度劳累，总会不经意的倒霉后悔。倒不是说你我和他们的情缘，也不是说了永远就会变永远，想着过一天算一天，变成一年又一年，最后还是只有这一个心愿。总算是难得前进的世界，像冬眠致命危险的日子，难得有限。 遮住面，不愿面对的感情放一边，看不见隔绝外面的世界，闭上眼睛沉默一天。总愿意独自面对两个人的体会疲惫，总说你过度劳累，总会不经意的就比如想着无事就会有作为，还没有体会感觉都一点没有防备，倒不是说你我和他们都情愿，也不是说了永远就会变永远，想着过一天算一天，变成一年又一年，到最后还是只有这一个心愿，总算是难得清静的时间，想冬眠致命危险的日子难得悠闲，不愿面对的感情放一边，看不见隔绝外面的世界，闭上眼睛沉默一天。时间像冬眠，致命危险的日子难得悠闲，坐着助眠，不愿面对的感情放一边，看不见隔绝外面的世界，闭上眼睛沉默一天，的抱怨， 不知道多少朋友听到沈以诚的这首歌啊，想把这样的声音带回家。 我觉得不用听他的这一首歌，哪一首歌吃他这一套，喜欢这个男友音的这些听友们都会想把他带回家。 你就说你想不想吧。 我没有说不想。 哎嘿哎呀， 我没有说不想。 这个确实每个女生的回答都不一样、啊。 哎，我们关了话筒，在聊的是说，哎，你觉得这首歌跟《情书》比起来，到底是说原创作品真的可圈可点的，还是说翻唱作品更容易出圈？然后我们俩也就一致的感觉哈、啊，说《情书》啊，就是因为原曲太深入人心了，所以它的翻唱和那个复古蒸汽波的编曲，就好像给它来了一个加蹦一样，就是迅速的直达人心，迅速让每一个不管是年轻的或者说年长一点，但凡是听过张学友情书那个版本的原始版本的听友们，都迅速接受了这首翻唱的作品。 没错，没错， 所以一下加速了大家对他的好感。但是听到这个悠闲这首算是新歌的这样一作品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明确的一种感觉说喜欢或者不喜欢，所以我们的话题点就落到了男友音上面，就是着重去说他这个声音是不是唱什么歌都不太容易招人讨厌。哎，我觉得可能这样会讨论起来更有接受度一 点。不过确实是，你看他很多声音他不是那种特别抢戏或者说强行给你灌注什么样的概念， 对，他很好的能跟编曲啊跟一些旋律融在一起，不会特别跳脱，但是也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刺耳，也不会说没有太大特点，就是那种温温柔柔的疗愈的感觉，就是润物细无声。 行了，我听出来大意的意思了，就是这歌呢比起情书差点意思，但是呢你唱什么就因为你说话好听我愿意听啊。

别留住你，我不知道为何爱你，但我确定我不是冲动的只想你。Baby 留住你，今晚不用我叫我不走你，想你陪我一起外滩的宁静。 Baby 闻着你额头，月光的温柔仿佛看到跟你前世今生的相会，牵着我的手走遍所有路，请你不要急着回家 say goodbye。 给我你的名字好可爱，给我你的微笑 don't be shy， 给我你的全部我要好好收藏，我们一起到就小意外，再次有最多无尽伤害。这每颗简单 yeah, I know， 这样看见我对你的爱意 yeah, I know。 Baby 我想带着你去未来， 只想随着你的心情 do what you wanna do， 喝点咖啡看个电影不会出歌，还要注意到外散发的魅力，每天都敢 fresh gay fresh gay 如何，一直都迷人的笑容是你最致命的武器，我想把你拽进口袋随着随地看美国，想带你去巴黎买点你喜欢的限量单去买 Miami my girl， 想带你去未来去只属于你和我的未来，哎，我为了你每天开心的像个小孩，别动到后来就是现在放开去爱你，说过如果我出人头地你将会是我的奖励。 I will take you home baby， baby 感受这每颗简单 yeah, I know， 这样看见我对你的爱意 yeah, I know。 Baby 要想带着你去未来， 来自宝乐和丁时光共同创作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带你回家》啊。有些歌曲在我们体内就像一个按钮一样，它一播放啊，就是摁下了你一个这个机关。比如刚刚关了话筒之后，我就跟戴爷在聊天，然后这首歌一出来，哎呀，戴爷那个脖子抖的呀，哎呀，我估计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嘿，我就差点拍个小视频跟各位分享了。 腿抖带动了上身跟着一起抖动，不是，我先想的是，就听到丁时光的名字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那个开关被开启了，对，因为我对之前都已经自诩了是九七四丁时光后援团团长， 对嘛，毕竟是团长嘛， 对，我怎么能不知道出首新歌了呢？ 哎， 走，跟我回家。 哎，也不是新歌了啊，就是好几年前了，但是一个跨界合作，可能收录在了宝乐那个专辑里面。 对，所以我在他的个人专辑里边并没有找到这首歌啊，汗颜汗颜，还是这个案头工作和这个一些幕后的工作做得不到位 啊。没事，今天这个歌先不着急带回家啊。我觉得聊天室里面大家发来了各种图，关于我们贴秋膘的话题。 太折磨人了， 太折磨了。对，刚刚大姨就说了，说你们太坏了，我真的必须得去下直播撸顿串才行。 对，我本来今天想是七点之后就是回家简单吃一点什么，麻辣糕，然后呢喝点粥，清淡一点哈，但实在不行，觉得今天不能错过这样一个给自己一个贴秋膘的好机会。 你不是喜欢吃烤肉吗？对吧？我推给你一个台附近的。 但说实话，我觉得一个人去烤肉，一个人去吃烤肉有点怪，就跟一个人去吃那种辣火锅一样的感觉。 是的，是的，要是有人在旁边给你烤的话，可能也不太能接受啊，更奇怪了。 对，没问题，实现烤肉自由可以 啊。推给你一个这个，也推给大家啊，可以去尝试一下，就在这个贵友大厦永安里旁边的，对，贵友大厦往北走大概50米，叫做，就很简单，叫做地摊烤肉 啊。 那个门面是之前开什么黄什么 哦， 但自从换成这个，然后它里面的装潢非常简单，就是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大学旁边会有那种小商户，会有那种卷帘门 啊， 然后各种贴那个小广告啊、电话什么的，他会把里面的墙壁给你装扮成这种带卷帘门的感觉。就要有的是你这种在大、 就全是地摊的感觉， 大学后门吃地摊烤肉的感觉 啊，难怪人家这样名副其实嘛。 对、 就是内部的装潢跟这个 title、跟这个名字 对 是要贴合的 啊， 这也算是人家店铺叫店铺的这个店设啊，不是人设，是店设统一。 是的，是的啊，包括我知道咱们好多974的朋友去那边打过卡，给我的评价就是四个字，就是 YYDS 啊，好吃。好吃就是王道。 对，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永安里地摊烤肉啊。那么其实我分享给你这个了，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大家也期待你来给我们分享一个你最近的体验嘛。 对，这个其实我的体验是靠我的视觉去感官了一下。所以你刚刚一直说，哎呀，我在这个家乡海边的体验的时候，我一直内心当中有一点小小小的这个惶恐，就是我没有、没有真正去海上感受一下，但是能够在海面上看到帆船还有皮划艇啊，一些年轻的青少年们在从事这项运动，并且开始学习，我是很开心的。 最王牌周末版假日虚度指南，演出、探店、吃吃喝喝，好剧推荐，和你分享的同时，也期待你的种草和拔草清单。我们只要真实感受。假日虚度指南，不准不开心。 Hello， 我是戴毅，我现在是在秦皇岛，在西港花园。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地点不太熟悉，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家乡的一片海滩。然后呢，这个地方因为这两年的一些改造和重新的规划，变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在岸边的一些地方呢，停靠着很多的帆船和一些游艇，所以能看到很多帆船俱乐部会在这里带着自己的小学员在这里培训扬帆海上。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开心的看到在海边上有不少的小朋友们，他们大概是11、12岁青少年，正在教练的专业指导下开始学着如何在海上进行帆船的这样的一个实操。专业的教练呢是那种带发动机的，然后小学员们的这个艇呢就感觉就是真的是靠自己的双桨才能够在海面上滑动滑行。 你们学了多久了？ 我们大概我学了2周了。 两周了？ 再学了2周。 哦，是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呢？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就是已经会自个儿去升帆，会了吗？可以了吗？ 这不自己就装桅杆 吗？哦，装桅杆是吧？ 装桅杆我们立 都能了 啊，都可以了是吧？但是需要教练在旁边稍微的给 稍微协助 一下。 太沉。 好的。他们大概这样的一个暑期培训时间需要多久呢？几周？ 一周的多。 一周多就可以了哈。 对。一周一个营。 最小的小朋友几岁可以来学呢？ 6岁多。 6岁多，7岁哈。好的。 我们带的就有一个6岁多。 哦。 那接下来把自己的船推到位就可以了，就准备下皮划艇了。 哦，他们要下皮划艇了。我看到这样的一项运动在我的家乡进行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然后也看到这么多年轻的少年们哈，喜欢在海上挑战自己，喜欢在这样的一项运动上去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掌握一些技能。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待会儿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这一次戴毅在家乡的海边拍到的这些有趣的画面。 Feeling good, 所以我们的关键词要大家来在974最王牌关注之后来回复什么呢？ 啊，回复看海， 嗯， 视频， 包括两张照片啊。 视频你加了吗？ 我加进去了，哦、没问题。 看海，啊、哎， 就可以了。 对， 你怎么样？你觉得刚刚当时看到那样的孩子们在征服大海的时候， 哎、我觉得我当时特别想听教练回答，就是你也可以来学啊。 啊，但其实不可以，对吗？ 也没有，就是我觉得一个是他需要一个完整的时间，一周多的时间。 明白。 一周多啊，其实我觉得对于七八岁或者十来岁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天天在海上自己来练习操练的话，其实这个帆船很快他们就可以掌握得很熟练了。 嗯， 你就看现场那些教练们，他们开着那种带发动机的那个汽艇，在旁边大概有两三米之外的距离是一个保护状态。 嗯， 其他的时间全部是孩子们自己在帆船上面来操作的。 而且我听你在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其实对于这个所谓的海洋的这种完全没有害怕的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哦、小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因为就他们每个人是把自己的帆船在海上进行了一个训练完之后，他们会跟着教练一起把它拖上来、放到该指定的位置、然后接下来再回到皮划艇上面去， 哇， 再去进行皮划艇的一个协同的一个训练。 怎么想到了激流勇进？ 你是游戏，人家是一个训练，当一个运动的爱好。 对，小小帆船手啊、 哎、 刚刚听到这个戴毅在分享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的、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些带着电动马达的这些教练们。我心想呀，这些就怎么着，是 那段给 电动臀是吗？ 其实是教练们的船是带着那个马达的、 明白， 就是像汽艇一样的感觉、但孩子们的是帆船、就是正儿八经要靠自己的手动或者靠掌握风向、来让这个帆船在海上扬帆远航， 就会让人想到的是那个李安之前拍过的《少年的奇幻漂流》。在大海上，可能孩子天生对于这种水上的项目是非常喜欢的。 其实乘风破浪的感觉是能够帮助孩子去克服很多恐惧感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不光是一项运动，对于生活当中他们的个性和性格也是一种很好的磨练。 OK， 大家想要关注的话，可以在974最王牌的公众平台上关注，然后呢回复看海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戴毅分享的帆船体验。 这感觉就像赞歌，这感觉就像赞歌，撞撞角落乱撞，这感觉就像在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OK，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在最近的节目当中，还会有更多的好歌来分享给大家。那么稍后呢，也会有我们中国好声音这边的唱段的分享，我们会将更多的啊，在我们的周末的路上分享给各位。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想对于你而言，或许我就是个过客，热情扮演一个路人甲乙丙丁的角色，拖住你的世界，我就没有资格。 姓名，有些事情不得不欢喜，毕竟差一点就来到目的地。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넌 항상을 그리고 일생을 너의 마음대로 이런 마음 생각하니 하려하니 너는 이제는 그만 난 내 걱정보다 더 큰 사랑인 거야 다짐을 자꾸 받는 너의 의심 앞에서도 난 그렇게 몇 번씩이나 약속했어 이렇게 나는 너에게 안에 약속했어 있는지 뭘 어떻게 난 더 이상 하겠어 날 이제 받아주면 좋겠어 나에게 말해줘 사실을 말해줘 정말 네 마음을 말해줘 날 사랑하는지 얼마만큼인지 정말 네 마음을 보여줘 답답해도 갑갑해 나 어떻게 해야 너를 이해시킬 수가 있을지 늘 그렇게 나 생각해 하루에도 몇 번씩을 심각해 너의 사랑 너무 야속했어 울고 있어 나의 가슴 속에서 너 없이 아무런 의미 없는 날의 반복 속에 날 이제 받아주면 좋겠어 나에게 말해줘 사실을 말해줘 一个慢拍的板子带来的是来自金润吉一位韩国的歌手啊之前也在我们的国内的一些音乐综艺节目上面有过亮相 对对对我就觉得金润吉他的嗓音真的是挺特别的 嗯、很浪漫啊、 他好像也演唱过啊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好像是、啊、 对 好像是对、虽然这首歌我有点接不上话啊、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金润吉是不是阿里郎组合当中的成员之一呀、我待会儿去搜一下啊、如果没记错的话 好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呢也可以把它收藏起来不过看网上流媒体平台方面很多都是20多秒的就听不过瘾、 对 今天专门找来完整版跟各位分享 我们的聊天室里有人说了这不是慢版的 Tell Me 吗 对呀、对呀、最近还很流行对着镜子或者是比如写字楼那种大玻璃、拍一些摇摆的舞蹈就跟随这首歌曲哒哒哒 哒哒哒慢版的没关系、只要不油腻的就行就像之前有一个就是网上也是有一个小视频、那个博主就是唱了阿四那首 热爱105度的你 对对对对对 怎么样 简直腻到出油 有点这个105度的黄花油的感觉是吧 105度的花生油啊 花生油啊这个还有好多歌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包括也拿来也希望听听大家的一些态度你比如说我在周六的时候会正式开启的是我们评测好声音周日的时候会去评测的是草莓星球来的人、然后呢两个风格完全不一样、从上周日我就捏了把汗、上周日本来想找的是草莓星球来的人里面一些差评的歌结果看前半段我说不会吧这期都这么好听 没有槽点、 对然后后面哦，原来果真没有让我失望然后这一期呢我看前半段不会吧挑不出好听的吗后半段哦，还是能够有实力的 所以人家剪辑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不是白吃干饭的哈。 来吧我们评测一下在本周好声音上刚刚结束啊，昨天周五的一期来听听动听榜的前三位 2021中国好声音王牌动听榜本周第二期动听排名第三位陈文飞出嫁 我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情

加油， 红旗我为你自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烧烤摊在快餐店，你捧着碗筷想吃咸，喊太梦饭爱你团团转。我们邂逅在夏日海边，你的窈窕婀娜惊艳全沙滩。我冲到你面前傻傻的依然，你就容我巧舌如簧让我高攀。吃胖了你就别跑了，想跑也没人要了。吃胖了你就别跑了，想跑也跑不动了。吃胖了你就别跑了，想跑也没人要了。吃胖了你就别跑了， 想跑也跑不动了。大胆的故事有续篇，有些惊险，有些悬念。你怪我家规太松宽，有空可钻，全放任不管。我是真心想把你交换，随你撒娇淘气，只要你心欢。你说衣服窄了，人整个宽了，我哄你说横着竖着你都好看。吃胖了你就别跑了，想跑也没人要了。吃胖了你就别跑了，想跑也跑不动了。吃胖了你就别跑了，想跑也没人要了。吃胖了你就别跑了，想跑也跑不动了。吃胖了你就别跑了，想跑也没人要了。吃胖了你就别跑了，想跑也跑不动了。吃胖了你就别跑了，想跑也没人要了。吃胖了你就别跑了，想跑也跑不动了。 哎呀，这歌点谁名谁知道啊， 这歌我们放的太不厚道了、 啊、 这点正是饭点的时候，你说这让人家怎么能够大快朵颐呢？怎么能够放开了心思好好去贴秋膘？ 你相信我，你也相信咱们的听众朋友们 啊就是放什么歌照吃不误。我们博士在聊天室里面都已经是这个双手都已经空不出来了， 对，已经是语音输入进行当中了、啊、这会儿已经吃上铜锅涮肉了哈、 嗯。 好吧，这个贴秋膘的朋友们，先祝愿你们今天立秋的时候贴秋膘贴得开心。 哎， 全新的精卫大戏开饭目前呢正在首都剧场上演，这部剧呢是用七顿饭串联起了70年的家国史，从一开始吃不饱饭的年代，到国营变私营餐馆，再到各种各样精致的粤菜西餐酒吧啊，这样一个剧情当中哈、啊，来呈现这样的一种变迁、 嗯、 而一家人在2020年的疫情之下云吃饭的场面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大戏当中呈现，所以小小餐桌之上体现出的是70年的时代变迁。 对， 我觉得这部剧很多人应该也想去看一下， 吃饭吃出了这种时空穿越的感觉，而且有这种历史和这种人文的气息在里面、啊 嗯、对，我觉得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去观看，但是观看的时候也要做好防疫的措施，戴好口罩。 嗯没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像国家大剧院这边的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呢，也是于2012年国庆期间是首演亮相啊。9年间呢，已经历经是5轮热演了，而每每上演呢，也都是受到了观众的这个热烈的关注，那么成为了我们心中的这种热销票。 嗯， 而最近8月10号到15号呢，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也将在暑期档再次的恢宏呈现，指挥家张国勇执棒贵阳交响乐团，携手王庆爽、马雅琴，包括王凯、秦德松等国内一线的舞台表演艺术家，共同为经典注入时代新鲜的声音和气息。 没错， 对，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观看演出和观看展的时候呢，也是做好个人的防护，保护好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的家人。 回家勤洗手，出门戴口罩。您现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假日虚度指南啊，有一个这个最近我很关注的电影要上映的，很喜欢的、 嗯、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 John Carney 爱尔兰导演拍的曾经一部音乐影片，然后呢、 哦、 他的三部曲，我说第二部你肯定知道了， Begin Again 再次出发， 哦，有点印象， 对 Adam Levine 唱的主题曲嘛， Lost in Stars。 然后呢第三部他还是回到自己的家乡里面去，可能写的是一个关于高中生如何应对初恋，为了追一个女孩，然后邀请他说，哎，你要不要加入我们的 band， 然后呢拍 MV 当女主角，但其实这哥们什么都不会 然后呢，女孩答应了之后，哥们说好，赶紧回去找自己的朋友们啊，现学乐器，现去组一个乐队的感觉，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这真的就是先是凡尔赛了一下，一个是为了追女孩，先生生的编造出了我可以组一个乐队 啊，对。 然后为了这个女孩，然后还要去，就为了追到这个女孩，以及把这个女孩能够请来当 MV 的女主角，自己还要像模像样的拉出一个乐队出来， 没错， 学点乐器。 而且当时呢，在影片当中也是致敬了像70年代、80年代很多这种金属摇滚啊、朋克呀、经典的乐队，因为其实导演本身他自己是一个就是玩乐队的，所以他的电影一定是 跟音乐不是分不开的。 没错没错，他第一部《Once》里面呢，他的这些音乐，他的导演处女作直接获得的是第60届奥斯卡的原创音乐奖。然后最近是这样的，他有一个第四部电影要上演，叫做《迷人的旋律》，讲述的还是一个关于女孩在纽约街头过去和未来，通过一段古典旋律穿梭的一个浪漫的音乐故事。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同时在等待这部影片上映的同时啊，他的具体日期可能在国内上映的日期还没有公布，但是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他的第一部影片当中能够拿到奖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在琴房里面男生和女生的对唱 Falling Slowly。 Weather 带来的 Falling Slowly 啊，我们有时候会觉得音乐其实用作推进剧情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方式。 这首 Falling Slowly 我想起来了，这首歌在一个明星诞生当中曾经出现过，他们也在唱的是这样的一首歌。 之前也有一些韩国的歌手也进行过改编啊。 对， 最近好多影片啊，就是我们除了期待一些可能还没有上映的影片呢，已经在院线上面也能看到一些精彩的东西、啊。 没错，虽然这一周算是迎来了一个电影方面的小小淡季，但是上线的片数不算很多哈、啊，有一部还是会让很多喜欢猫的朋友可以多关注一下的，那就是流浪猫鲍勃的第二部，叫鲍勃的礼物。说几年之前呢，有一部流浪猫鲍勃，讲的是一个街头流浪汉，他无意当中拯救了一只流浪猫，然后他的生活就被这样一只小橘猫拯救并且治愈，然后在全球引来了轰动，也是被誉为了治愈了全球的网红橘猫。尤其那只猫啊，就是那只流浪猫鲍勃本猫出演的，就是本身讲的是他的故事，而电影就是由这只猫来出演的，所以这个效果一旦让更多的人知道之后，喜欢猫的人士、爱护动物的人士就会特别想要去看一下这部电影。 对对对，包括在续集呢也是由他来出演，但是这也是流浪猫鲍勃那生前出演的最后一部电影了。 对，因为在去年的六月份的时候，这只小橘猫不幸被车撞伤，然后就走了。 所以可能更多喜欢这个 IP 的朋友们可以到影院当中再去见一见流浪猫鲍勃。 对， 不光是男主角被他治愈了，我当时在看的时候也是被他的那种温暖甚至有点那种高冷的范儿，没问题，依旧能够陪伴到我。 我就特别想问你，因为你是一个很喜欢小动物并且养小动物的这样的一个主人，所以像这样的电影你会不会，如果一旦有空的话，像比较说有陈木生导演的怒火重案和以及这个流浪猫鲍勃，你会选哪一个？ 我选怒火重案。 真的一点不出意外。 拆台拆台啊。 好了，说说这个正在上映当中也是热度很高的这部怒火重案，上映了九天，票房4.36亿，豆瓣的评分呢现在依然维持在7.6分以上，大部分的观众的评价是说这部电影是我们印象当中货真价实的港片。有双雄对决，拳拳到肉，有文戏有武戏都不缺，而且对于陈木胜来说可能只是正常的发挥，而这样一种程度的港产动作片来说，对于绝大多数的观众来说其实是质量比较上乘的。 票房也不错，评分也还不错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但是也是跟各位提醒啊，就鉴于目前我们这个疫情防控的情况呢，国家电影局也是日前通知要求了低风险地区的电影院上座率不得高于75%，中高风险地区呢是暂不开放的。如果说要看的话啊，咱们全程做好戴好口罩，随身携带好这个消毒的湿巾呢、包括免洗的酒精等等，那么 3D 电影尽量佩戴或者说自备一些这种3D 眼镜。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怒火重案当中的这首主题曲， 是他们是来致敬啊陈木胜导演的一首曲子，重唱了真的汉子，刘德华、甄子丹、吴京、张家辉以及陈小春的合作。 谁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事，谁人在我未为意，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燃烧心中钢铁心志，投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从来是你用诚意，盼望献上一身不自疑，迷人是这份情意，留下了光辉往事，做个真的汉子，人不必总要解天意，无谓要我说道理，豪杰也去搬风天，同做个虚心恩义，沿途世间闯一次，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成败也不该有意，用我打不死心意，留下更美更精彩万年此事，来写我未来意，人生戏剧里透视，浓烟更动人故事，能延续便有意义， 成和败努力尝试，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谁人在我未怀疑，成就靠真本事，做个真的汉子，燃烧心中钢铁心志，投入要我愿意，全力干要干的事， 从来是你用诚意，银幕天上一生不自疑，迷人是这份诚意，留下了光辉往事，做过真的汉子，人不必总要解天意，无谓要我说道理，豪杰也许本疯子， 同道个血腥男儿，愿到世间闯一次，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成败也不再犹豫，用我打不死心意，留下更美更精彩画面似诗，同道个血腥男儿，愿到世间闯一次，强调靠我两手创动人故事，成败也不再犹豫，用我打不死心意，留下更美更精彩画面似诗，来写我未来意义，人生戏剧里透视，能演更动人故事，能延续便有意 义。真的汉子，如果是真的汉子，贴秋膘的时候就别想着减肥的事了啊！ 我刚才还在问我说，思萌，如果说作为一个健身教练啊，你的学员跟你说，教练，这两天我们想贴秋膘，能让吗？ 能让啊， 就你会不会从言语上来约束一下你的学员？ 就是你一看你就是没有这个体验过我的课程的这个朋友们啊。 那一般来说，如果针对于你的学员，你来给我大概演示一下，你会怎么来委婉的拒绝你的学员去生硬的贴秋膘这件事情？ 就如果说他要就是跟我说贴秋膘这个事儿， 对， 我会直接非常干脆而且非常严肃的给他推荐几家好吃的店。 你推荐推荐我听听看看，我想不想去吃， 比如说刚刚地摊烤肉嘛，对吧、然后呢比如说我一会儿我也要去贴，我要去吃小龙虾等等、 你就是说你不太会拒绝说大家去吃一些有可能会跟减脂减重成反向的一些食物？ 是的，是因为平时我也会吃，完全没有问题。 那就是增加练，就是练的这个几率和、 没有，是这样的，就是 练习的次数呗。 就是我会觉得，首先大家锻炼本身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对 啊。如果说你太过于约束自己的话，其实你的生活没有那么的开心快乐，那就背道而驰了吗？ 那人家不是说三分练七分吃吗？ 嗨，咱们就是不长不就行了。真的是啊，还要求那么高，要什么自行车呢，是吧、 好，广播里面这个教练不错，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扫个码。 你看我多会说话啊， 扫个码入个会之类的。 对，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研究，给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就说不管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的动用你的意志力。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限和宝贵的资源 啊，也就是意志力放到该用的方面去， 对， 不要每件事情都去消耗你的意志力。 对啊，所以还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吃点爱吃的啊。比如这个博士这边是吧，已经是给我发了两个字过瘾，然后我们就准备拉黑他了啊，提出群聊啊。 是的，是的，是的。也可以把这个今天晚上你想去吃的这个贴秋膘的美食，有照片的，或者说有这个接下来要去的这个餐馆的大概吃的这个主样，或者他擅长做哪类菜系的，也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这个聊天室群里面哈。 嗯， 反正今天已经是互相伤害这么久了， 对， 还有谁还怕谁？ 还怕谁是吧？露露四月天发来的手抓羊肉啊，还有这个仁爱，哟，仁爱这边这么多鸡蛋啊。 子琪发的是望京小骆驼的烧烤， 哎呦， 我这个是真的是早有耳闻，就没有去到过，因为比较 远，是吗？很有名。 对，挺有名的，对对对，因为他在北边嘛，我在南边住，其实基本上来说很少会为了一餐饭，为了一个打卡的饭馆去跑那么远。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刚说了，你说下直播特想去撸串，你一般撸串最喜欢吃什么呀？ 就家附近的串还不错的，有几家店我上次在没有在广播里面说名字， 嗯， 有一家是鹤岗小串，然后另外一家是叫一人一串。 一人一串， 对，叫一人一串。他的意思是不是让你一人只吃一串就吃饱了， 嗯， 他的是说你每个人如果自己动手烤的话，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味道。 哦， 就你会发现其实烤肉还有包括烤串也是一样，你的火候还有你包括你加料的感觉， 嗯， 你是愿意吃火大一点的还是稍微嫩一点的，是老一点的还是说咸一点淡一点的，加什么样的佐料，这可能是根据每个人的一个动手的感觉，烤出来的味道也是不尽相同。 所以你说一人一串，他们这种提倡的是你来到我们家之后是 自己动手 自助烧烤， 对，自己动手 调料你随便放，你随便 DIY。 对对 对， 对、哦、但是呢，如果说不行，我觉得我自己烤的我又嫌费事儿， 嗯， 我又热，我又烤完之后不好吃， 嗯， 还是有店员可以辅助来帮助你烤的 啊、哦，那还行。我在望京那边吃过一家，他们是就是推崇自己家的这个羊肉非常新鲜， 嗯， 所以他们烤羊肉烤羊串是只放盐。不放别的， 哎，这其实挺考验肉的本身的这个食材的新鲜度的。 没错没错，但其实这个在他们店里面的顾客的反响上不是很好，因为大家不太习惯吃没有孜然的羊肉串， 就是那种所谓原汁原味的、嗯、有的时候北方人不太能接受、嗯、 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这个灵魂需要我们自己来添加。 好吧，今天是立秋啊，跟各位聊一聊贴秋膘的故事，大家又还有什么图呢，都可以在聊天室里面还有点时间，反正尽快能甩给我们啊，别忘了加上你去的这家店的位置，很喜欢的或者是觉得可能不太推荐的，都可以分享给我们你的感受。 对，种草和拔草体验， 对， 期待你们在贴秋膘这一天哈、啊，把一些美食体验发过来，反正馋也就馋我们俩呗。 对啊， 馋死一个算一个， 馋也不就还有个五六分钟嘛，是吧，一会 儿你是能飞到餐馆吗一下子。 你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流过的双手摸着纸上写下的希望，你说花开了又落，像是一扇窗，可是窗开了又关，像爱的模样，你举着一盏花等着有人带 书，喝了又开掉了， 来自君子的立秋，一到今天都会想起的一首歌，也是送给此刻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立秋快乐。 是的， 要感谢大家在聊天室里面给我们节目重新冠名了啊， 叫做娱乐最王牌的 3.0 的版本，叫娱乐叫什么来着？ 娱乐最美食。 对，娱乐最美食。 娱乐最秋膘。 还有这个娱乐美食大王派，对不对？娱乐美食大王派。 还有娱乐最羊 排。这是小朋友的一个口头禅啊，特别可爱的露露家的宝贝儿哈，说这节目怎么叫什么娱乐最羊排？ 这是不是就是暗示我们片花得重新录了？哎，那说回来啊，就是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关注过附近的一些网红店？ 嗯， 我们家附近最近有一个排队排长队的，就是羊排。 我觉得家就是每一个就是爱好美食的人，肯定最先是把家附近的一些美食先摸透了。 嗯， 不光是踩点的事儿，就是如果有好吃的，他会自动的、主动的向身旁的人去安利。 对， 跟同事说，跟好朋友说，呼朋唤友的来家附近做客，就是这样子，就慢慢慢慢，你就能知道有些为什么叫所谓的不光是网红打卡的这个餐馆，有一些真的是美食就做得真好的那种就出圈了。 所以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朋友， 对， 省了去看什么榜单啊之类的。 嗯，关键是得问清楚，把你叫过去是他请你啊，还是你请他？ 嗨， 就是我看到过一个段子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一个男孩说我哥们儿请我吃饭，说叫到结账的时候，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摁住了我，说怎么好意思让你来掏钱呢？来，我帮你把钱包拿出来。 这样的朋友， 就是、把你的钱包拿出来去付账。他说整个这个流程不超过5秒钟，我都愣在原地，哪儿找这么好的哥们儿？ 还是断了算了，好吧。感谢各位的收听，立秋快乐，拜拜， 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用21岁的心态复兴自己的耳朵，就在 Listen to One。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全之家搞事情了，喜迎22周岁生日，回馈新老顾客放福利。8月7日至8月22日，顾客在全之家1元购2888元优惠券包，还能参加抽奖，赢超级免单，超多大牌低价抢，顾家、塔塔、方太、喜临门、奥普、箭牌等众多爆款商品5折起。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活动期间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大牌乳胶枕等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